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。上来，现在是第二课，舍己用车，一舍己二用车，舍己就分两科，先和舍己。第二是提辟贴合，底下舍利弗，如来复作是念：若我但以神力即智慧力舍于方便，为诸众生但如来之见，力无所畏者，众生不能以是得度，所以者何？是诸众生未免生老病死，又被苦恼，而为三界火者所烧，何有能写福之智慧？上来这个有法有辟，法说了呢，以辟合之。这合辟当中，第一呢是合现果辟，第二是舍己用车。现在呢正是第二，上来就是见火。上头这一段，昨天已经解释过了。虽然三界的大火在燃烧，而三界之中的这个诸子呢，是指界露缘的，有出三界。这个机的，那么这种人呢，在三界之内，虽然在三苦八苦五住乐世当中，欢喜游戏不搅不知，没有出三界的意思，这如来就设方便，就舍己。舍己用车啊，如来复作是念：若我但以神力，即智慧力，神力和上文当中的身手有力，若以一概即彼岸。啊，各方面这个身手有力，智慧力呢，这个和神力呢和上边的身力，智慧力和上边的手力，身手有力，如来之见和这个一见，利和难，无所谓。和己，是诸众生未免生老病死，和上边诸子幼稚，何有能写福之智慧？这一段文，就说明这个道理。这个大乘法。华经一乘之教，众生还在生老病死的，受这个生老病死苦的 这个时间啊，就给他说这个大乘法，他就说何有能学佛之智慧呢？就是直接说大乘不相依，所以先说小乘法，先要把他这个三界之内的生死，就是免去三界之火所烧。那么究竟这个大乘法，《法华经》一乘圆教法，无所不盖，无所不摄，我们都是在三界之内的，都是在生活在五处乐事当中啊，都有生老病死乃至于八苦。那么看看我们现在人的根基比他们这个要高，我们能接受。众生的根基不一样啊，有大有小，小乘根基跟你说大乘法它不行，一直到现在就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就是在我们这个中国，那么我们这个中国有三系佛教，三系啊，藏语系、汉语系、巴利语系，巴利语系的小乘佛教，你就跟他说大乘法，他就不相信。他不但不相信，他说你这个大乘法就不是佛说的，啊，他不懂。那你说我们同是一个人呐，都是中国人，啊，那为什么他不相信呢？这个也不奇怪呀，啊，不奇怪。他不相信这个大乘法，这是这个舍己用车，单说大乘佛法不能接受。一直到现在，我们这个也有啊，你这里学大乘法，他不跟你说，他不能接受，这个不称他的机，专门攻小乘。就是在这个事项上做功夫，这个全显而易见的。而且众生这个机呢也很复杂啊，有专大乘机的，有专小乘机，还有那个机呢是大小都有的，他这个呢他又行小乘法，他也那个里下也有大乘法。就是关于那个巴利语系的佛教，总的来说都是说小乘，但也不是说是绝对的，大乘法、小乘法就是看你的人的智慧的根基所见的，大乘人看小乘法，那个小乘法就是大乘。小乘的根基看大乘法，大乘法就变成小乘法。这词中呢，就是讲佛的摄教的，对这一类人采取的方式方法，若以一概几案出之。这个小乘人不能接受，那怎么办呢？舍己用车，那单车他欢喜，为什么欢喜呢？他说我这个生死苦啊，我要了生死啊，要出三界啊，先解决当前的问题。他不把这个问题呢看得那么远，他说那个远水不解近渴。底下解释这个提 其辟戒合，这舍利弗，如彼长者随父身手有力而不用之，但以殷勤方便免济诸子火热之难，然后各于珍宝大车，如来亦复如是，虽有利物所谓而不用之。这是讲提辟贴合，什么这个提辟贴合啊？那这一段文章当中有辟有合，辟合都在里头。先是用大长者啊作为譬喻啊，如彼长者随父身手有力，而不用，但以殷勤的方便免济诸子，免就是勉励啊，救就是救济火热之难，出了三界以后，然之后才与车的，然后各于珍宝大车，如来亦复如是，虽有利物所谓，啊，那是佛的教化众生之权、实力、似乎所谓等，而不用，用什么东西呢？用车，用三乘。下边何叹三车，说但以智慧方便与三界火热八界众生未说三乘声闻辟之佛佛成，这个三乘呢，我们一听到这个三乘就晓得这就是全的。为什么呢？无法只有一乘法呀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。你看这个就是他讲的三乘，一见到这个三乘，就晓得这就是全，是为识所识的全。智慧方便和上面的理。未说三乘，就是和上边的大父长者直到子先心之所爱好，就是过去一生生世世修小乘法的这个小乘根基。这个三乘就是声闻乘、辟之佛乘、佛乘，这就是全。要是讲佛讲是实呢，那就是一乘法，佛法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。你看这三乘就是这个全。底下和这个事转而作是也，如当莫得要住三界活着，不贪足臂舌声香味触也，若贪住声奈，则为所烧，如速出三界，当得三乘声闻辟之佛佛乘。这段文说这个三乘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入入业缘，入为这五比丘说三乘法。三说三乘法，也有个程序，都是说法都是循序渐渐进的，不是一说他就能理解啊。那就是参念佛是谁也一样，也不能说一说就能够接受嘛。也要从浅入深，循循善诱，领之上了路。 佛说三种法，这个三转法轮，三转初和世转，二和正转，三追和劝转。刚才念的这段文呢，那段文呢，就是世转。什么叫做四谛？三转法轮，三转法轮转成四谛法轮呢、啊？三界火者，这个火者里头是五处乐事，三苦八苦，无量诸苦，这就是苦谛啊，火者就是苦谛，这个地方啊。只有苦没得路，这叫做是呢，就是指示显示，这是活着，这是苦的地方。物谈必物谈除必舌生香味触也啊，若贪住生耐，则为所烧。世间的苦果，苦果从哪儿来的？是从烦恼来的。烦恼就是嫉妒。世间人，这个三界之内的众生，贪，举这个五尘当中。这个三毒当中，举这个贪烦恼、贪嗔痴、漏根对于漏尘起这个妄贺，贪这个粗鄙舍生香味处，贪的生爱呀、啊，好的就生爱呀、啊，不好的嘛就生嗔呐、啊。这一贪就造业，一造业就感果啊，说这个贪等对于这个五根，对于五尘啊，所以讲这个普法，它这个地方呢只讲五尘啊，众生造业，他说是我心里想想，不成业，是吧？我心里想想他不成业，必须通过身口，在这个地方不讲畜生，不讲这个法尘，舌声香味触五尘，众生造业就这么造的。贪住生耐，贪住生嗔，贪住生痴，这个都是贪嗔痴，这个三毒烦恼，就是三界众生受苦的根源。这个叫做呢，这叫做嫉妒。告诉他，这就是嫉妒。你说我这个苦从哪儿来的？啊，任何事情它都有个因嘛。啊，我们现在看是苦果，苦果有这个因。要想不受这个苦果，你就不要起贺造业。贪舍生香味处就是起贺造业，速出三界啊，这三界之内是得不到这个三成的，出了三界以后，比如说那个诸子呢叫什么啊，速出火车门外有三车，这这个声闻场、辟支佛场、火场，这个里向呢就含到这个道灭二谛、没有道怎么能够出三界呢？出了三界以后才能够，因为这个三乘之果呢，它这个果呢 就是出三界，三界就是果啊，三界出三界证一个偏真涅槃，那就是他的果。下边，我今为汝保任此事终不虚也，汝当但当勤修精进，如来以是方便诱进众生。诱进众生，诱就是诱导，从小引入大，啊，诱进，就是我们要是讲精进佛道，啊，也要一步一步的诱进众生。这个呢，是譬喻正转。我今为汝保证此事，啊，就我就是释迦牟尼佛啊，你们不要不相信了，啊。为什么这个正转呢？啊，普转世界法轮是不是说嘛？我以正这个，我以正不复更正，我以修不复更修，我以断不复更断。我以知不复更知，就是三转，就是这个正啊。那我既然证到了啊，这话不是假的啊，你们要相信呐 啊保证此事终不虚也，浮语不实，浮语是真实语，这叫做正转。那么三转上面一个是转，一个正转，还有一个劝转，就是复作是也，汝等当知，此三正法皆是圣所称叹，自在无系，无所依求，称是三乘，以无漏根力角道禅定协脱三昧等而自娱乐。那么有人问呐，这个三乘法，那个二乘人呢，在方等会上参篇事小参大好包圆，没有开的时候，为了开，所以要经过方等，经过般若。开了以后，啊，这个三乘法，三乘就是大乘。上文如来殷勤称赞的方便，就是称赞这个啊，你说这个又称赞又呵斥，不矛盾啊，不矛盾，皆是圣者，是圣所称赞。这个譬什么呢？这个三乘法都是诸佛教化的，教化众生的方便，引导三乘人啊，这个仪式，这个方式方法，所以是圣所称赞。为什么圣所称赞呢？方便品不是说得清清楚楚的吗？方者变也，必得妙也，妙大于方，即是真谛啊，妙大于方，即是真谛，这个意思啊，我是说了好多次的啊，不晓得大家能不能够理解。所以说是是故圣说成赞，得无生智，谓之自在，自在无系。这个无系不为三界的生死烦恼之所牵系，无所依求。他出了三界了啊， 三界的生死已尽，不受后有啊。再什么叫不受后有呢？再不会生到三界之内来受生老病死苦，就不受后有。无所后有的意思叫做无所依啊。我们现在有所依啊，我们现在依什么东西呢？依就一个生老病死，这苦得不得了。所作已办，防恨已立，名为无所求。这个二乘人不是不是啊，所作已办，防恨已立，这是论教来说，就是其这个三界这个、三乘人所证的这个果位，到此为止。那这他要是以大乘来比较，他这个所作还没有办啊，凡恨还没有立啊，以无漏根立，无根无立，七角支八正道，这是指这个三十七道品。这个三十七道品，这是属于有漏学与无学位。三十七品属于无漏，禅就是四禅定，禅就是四禅定呢，就是无舍界的四空定啊。这个四禅跟这个无舍界的四定也通有漏，也通无漏。那么此中所指的呢，是专指无漏的解脱，就是八解脱。三昧呢，三昧，这个叫做无漏。等，这个等，你看这个小乘教啊，这个小乘教修这个法门，也不是说就单单的关一个苦集灭道四谛，那种种修法，三三昧也是修法的，八邪陀也是修法呀，啊，拿什么东西得八邪陀了？拿什么修法得三三昧啊？那都是修法，四禅定、四空定，都是修法得到的。还有三界之内的，上面我们说的这个四种修法，这个观念熏修啊，诸禅，无量而自娱乐。这个小乘人修小乘法，他也能够离苦，也能够得乐。比如说修四禅定没有落吗？修禅定有落，那到了三禅落是最落的啊。离生喜落地，净生喜落地啊，离喜妙落地，舍念清净地啊，他都讲这个落喜。所以说是儿子娱乐，儿子娱乐。那你说是贪住禅位，贪住这个定位，那就是娱乐。变得无量安隐快乐，无量安隐快乐，证到真空涅槃以后，入的小乘涅槃，里头写到这个离开三界的种种的灾患。三界之内，无论是成住坏空也好啊，这个无住乐事也好，这个灾难他都受不到的。 下边讲这个舍利弗，若有众生内有智性，从佛世尊闻法性受，应勤精进，欲速出三界，自求涅槃，是名声闻成。如彼诸子为修羊车出于火者，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性受，应勤精进，求自然慧，要度善济，甚至诸法因缘，是名辟支佛成。如彼诸子为求路车出于佛者，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性受，勤修精进，求一切智，佛智、自然智、无实智、如来直见，利物所谓悯念安乐无量众生，利益天人，度脱一切，是名大成。菩萨秋此称故，名为摩诃萨。如彼诸子为求牛车出于火者，此中这个三乘譬喻这个三车，和上边的世子所愿，若有众生内有智性，什么叫做智性呢？过去生中修习这个三乘法，这个修习三乘法，他既然修，他就是认为这个法合他自己的根性，他要欲修习这个三乘法，这个要欲修习，修久了呢就成了一个个性，这个个性就是三乘的智性啊，三乘的智性，有这个三乘的智性，这是众生的感，这感啊，所以佛就得以施以三乘教。不说这个三乘，不说法必须是应机的，如果他是三乘的根基，给他说大乘法，那个法不投机，那个若以己难出之，啊，唯恐堕落，要堕落为火所烧啊。这个三乘法斗三乘之机，啊，三乘人闻三乘法就能够信受，信受这叫做闻慧，啊，和上边的世纪所愿。殷勤精进，闻法以后依法修行，什么叫殷勤呢？心心念念，念念不舍，念兹在兹，这叫做殷勤。这个殷勤是什么慧呢？这三慧当中就是思慧，思维修嘛，和上观之中的这个行各勇锐，啊，互相推排，进贡持走，和这个勇锐，也就是思慧，精进。清净就是修慧，闻思修三慧，和尚推排，排乐趣故精，推离明故净，欲速出三界等，和上文的进贡持走，正出火者， 四丘涅槃，这个声闻人，声闻人是自度不度别人啊，这个自求涅槃，我自己了生死就罢了，别人生死我不管啊，这叫做声人声闻成。如彼诸子为求羊车出于火，这上面的大富长者以三车诱引诸子，这个是第一个啊，以羊车诱引诸子，那么他就依这个声闻乘闻思修出罗三界，出于国者，这个就是声闻乘。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信受，尽心平静求自然辉，要度善济，自然会就是十二因缘，这是本自有之。十二因缘本自有，不是任何人所造的，不是哪个造的啊，四谛也不是哪个造的，也是本自有的，三谛也是本自有的啊。辟之佛闻十二因缘法而悟道，但是呢，从这个声闻缘角来讲，声闻不如缘角根力，这个缘角有的是缘十二因缘悟道，有的呢那个度角，唇见百花开，秋观黄叶落，他就能够悟到因缘啊，他也能够开悟。那么因缘呢，多半是法行人。你比如说声闻，他说闻四谛音声而秉教修行的呢，这叫做信行人。信法行人是从他闻少，自推易作，那个十二因缘呢顺利十二因缘，无名缘行，行缘事，事缘名舍，名舍缘六入，六入缘处，处缘处缘啊，处缘受，受缘耐，耐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死老本有为苦恼，利顺顺利观察十二因缘。所以他是闻，从他闻之少，自推亦多，故取譬喻鹿。鹿不依人呐、羊是依人的，都是人养的，鹿是野鹿。求一切智，就是要骗至一切世间除世间法，不同二乘为求除世。这个鹿呢比那个羊呢好一点，力量大一点啊，这个求一智，求一切智，佛智，自然智，无实智，如来之见，这都是菩萨的发心。那么这个发心是三乘的这个声闻缘觉菩萨，这个菩萨乘在这个三藏教里想讲，他也成为大乘。他这个牛车啊，它不是鹿车，也不是羊车啊，这个牛车就能载人了，羊车、鹿车载不了人。这个呢，我们不能拿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情况来看，现实是我们在哪个拉羊车的，哪看拉羊车，我没看见，哪看到鹿拉车的， 还没看见过，牛拉车是有的。这个三车羊拉车就是自己呢就拉了自己啊，它不能带人。鹿拉车呢还能带个把人，还能稍稍带带。那个牛呢就带的人就多了啊，就说这个三乘从这个自利利他的果度上来讲，牛车那是菩萨发心的啊。这个若有众生从佛事断闻法信受勤修精进啊，那么三正法都是从佛事断闻法信受殷勤精进，但是所求的不一样啊，所求的不一样。声闻人啊是自求涅槃，是声闻人所求的。那么圆角呢是求自然慧，要度善尽啊，甚至诸法因缘，这叫做地之法。菩萨也是从复闻法因勤修精进，他说求即求即什么呢？求一切智啊。说这个三智，讲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，他就求的这个一切智啊。这个一切智他照的这个境呢就是真谛境啊。佛智，佛的三藏佛的佛智啊。自然智，无实智。什么叫做自然智啊？啊，佛智就是自然智。嗯，这个自然智不是说，既然是自然智，这个智慧自自然然的，不要修就能够得到的啊。啊，修，这是修的。啊，性的本具的，这就是自然。性的不具，怎么修也修不出来。三智都是啊，一念心中本具的。无实智，无实自悟，那叫无实智。啊，如来之见。这个如来之间的不是我们这个《法华经》开示悟入福智之间的福智之间，这三藏教的，它有福的之福智福见，利物所谓啊，三乘教的菩萨啊，他也是发的大乘心啊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所以说安乐无量众生，利益天人啊，他利益天人呐 啊他没说能够利益菩萨呀 啊他的这个道力的期限呢就到这个位置，就能够利益天人，三界之内的就属于天人，人天众生度脱一切是命大成，菩萨修此成故名为摩诃萨。这个摩诃萨就是指这个三藏教的菩萨，也叫做摩诃萨。哎，他都是菩萨吗？啊，他这个比这个声闻缘角力量大，不就个摩诃萨？他不但能自度，而且能够度人。此中这段文，这叫做世子所愿啊。上面这个三子求三车，如来就以三车，以三乘八计之，就是底下呢，底下是等四大车辟，有两个。 第一是双界免难等，双界免难等字两品。第二是双合，现在是第一，双辟免难等次二辟。舍利弗，如彼长者见度子等安隐得处，火者道无畏处，自为财富无量，登以大车而似诸子。这就是说这个双辟免难。三乘人依佛的三乘法，出了三界以后，到了无畏处，就是如这个长者见诸子安隐得出苦，这就出了三界了，无畏。这个无畏呢，就是没有三界的生死拔难无助，这个那还不可怕吗？无助那是可怕不可怕呀？生老病死可怕不可怕呀？到无畏处，自为财富无量，等以大车而似诸子。这个底下如来，这个呢，就是双叠免呢，底下是双合。如来亦复如是，为一切众生执护。若见无量一千众生，以复教门出三界苦，复为贤道。为一切众生执护，如大富长者，无量一千众生。就是这个若是二十三十人以佛教门，就是三乘的这个四辟漏度十二因缘出三界，三界就是欲界舍界无舍界，这个三界之内是不畏险道，正得涅槃，涅槃落涅槃，涅槃就是不生不灭，不生就不灭，有生就有灭，如来儿时便作是念：我有无量无边智慧力无畏的诸佛法藏，是诸众生皆是我子，等与大车，不令有人度得灭度，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。是诸众生破三界者，系于诸佛禅定解脱等娱乐之具，皆是一向一种圣所承担，能生净妙地之乐。这个呢，就和这个不等次，和这个等次大车。如来尔时，尔时就是三乘人出三界之后，这个时候变作是呢，我有无量无边智慧力的诸佛法藏，这个我有无量无边智慧力无畏等诸佛法藏，既然是释迦牟尼佛自己有的，能够给人吗？不能给人，佛自己又怎么能给人呢？那么既然是佛有，众生也有啊，是不是啊？众生也有。我说是诸众生皆是我子，等与大车，并不是因为释迦牟尼佛有这么多的大车所以等是诸子， 不是这个道理啊。佛只是开示，就是我有你们也有，我既成佛了你们也有佛性，也能成佛啊。如来的智慧德相人人本具，个个无误啊。这皆是我子等于大车点三乘人所有的替圆度啊，即是实相，这是《法华经》开卷显示的本意啊。汝等所行是菩萨道啊，不令游人度得灭度。像这个三乘人呢，都是度得灭度的啊，得一个小乘的涅槃，了一个分段的生死，他就想修下来，想灭度了。那个灭度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不是真的，非是灭度啊啊，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。那么就是说这个小乘人所有这个灭度，那不是真正的灭度，嗯，那不是如来的灭度，那是小乘人自己认为的那个灭度，是我这么的生死的啊。他没出三界的时候，他以为我出了三界以后我就没得生死了啊。真正出了三界以后呢，他自己啊自然会晓得我这个生死没有了，我这个所证的不是一个真究竟涅槃啊。说是佛呢，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。是诸众上脱三界者，系于诸佛禅定协脱等一落之具，皆是一相。这个一相呢，就是《法华经》所说的一实相，又叫做那一大车，一种性，一种，就是佛知佛见。圣说成叹，能生净妙地之乐。这里所讲的，我有无量无边的智慧，力无所谓，和上边呢大富长者的财富无量，库当充溢，这叫做游车之游。你要等是诸子大车，你这个车从哪儿来的呢？上文不是说过的吗？啊，说这个道理啊，我们看的是很清楚。这初发心的学这个东西呢，一定要搞清楚。啊，搞什么搞清楚呢？这个等四大车并不是释迦牟尼佛另外有一个车给你。啊，就是说你这个羊车就是大车，鹿车就是大车。你那个牛车呢就是大白牛车。嗯，如果要是这个道理不能理解，这个法华经就难听了啊。这开卷显示这个时就开不了。大家晓得这个声闻所修的四圣法啊，这个四谛法，圆角所修的十二因缘法，菩萨所修的这个六度法，依什么修的？他依什么修的？啊，依什么修的？有这个道理。无论修什么法，既然是讲修法，就是讲修心，啊，你都不能离开这个心修啊，啊。哎，你做小乘人，做个声闻，做个圆角，做个菩萨，啊，也是你这个心做的吧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就是哪怕是下地狱也是你这个心造才下地狱的。啊，那你今天要是成佛呢，另外有个心去，我不要这个小乘心，我另外找个心去成佛嘛，还是用这个心呢？啊。所以这个经中的文字非常简略，那你也会不了意， 会不了意，这个就理解不了啊。啊，就是点，就是点呐、啊。说开成显示怎么开嘛？那点就是指你这个啊，你本修因，你随便修的哪一法啊，你不能够离开这个心呐、啊。啊，一切唯心造啊。所以说此中讲呢，诸佛的禅定解脱皆依中道实相。这个中道实相在什么地方？不是在这个本本上啊，不是写在这叫中道实相啊。中道实相是人人本具，各个不无的啊。啊，这个中道实相这个题与二圣所修这个禅定写的这个题是一个题，怎么了？就是这么开的，怎么开法的呢？嗯。而且这个《法华经》从一开始讲就是这么讲的，他就是这么说的。但是这个道理呢，要反复地说，啊，说一次哦，这个道理呢，就清爽一点，哎，再说更清爽了，那、更清爽了，啊，就这个样子。哎，你不要怕烦呐、啊，这个三子说了半天了，三车翻来覆去说。翻来覆去说，你现在还领会不了。说是呢，能生净妙第一直落。这个第一直落呢，就是那个大车的车体啊。上边的譬喻说的呢，文呢比较广泛。它此中的这个用这个和这个譬呢比较简单。比较简单，所以此中讲的皆是一相一种，一相就是一实相，一种就是一切种子，这个啊，福之福见，一切种子就是薄弱的，能生净妙第一直落呢，落就是无苦，就是解脱的，啊，这个三德不可思议，名为大彻高广。下边舍利弗，如彼长者初以三车诱引诸子，然后但与大车宝物庄严难引第一，然彼长者无虚妄之诱，这是明的，这是和这个无虚妄之，这个长者答应出了三界以后给三车，现在三车呢没有啊，给一个大车，那、是不是打妄语呢？不无虚妄，但令诸子免济三界之苦，就不虚妄了。最好玩的身心、能够把你这个身心从这个生死的苦难当中拔济出来，这就是最大的实惠。还有什么虚妄啊？另外还给你个大车，过本所望，所以不虚妄。初以三车，因为初呢，就是开始嘛，直接说大乘，不能得度，所以舍己用车。初以三车，又引有三车呢，就是云是实权，然后但与大车，这个大车有宝物庄严。难引第一，这个长者无虚妄之咎。这下面这和呢，这是长者无虚妄，这个长者呢就是如来啊，如来把这些个三界三乘人度出了生死，出了三界，出了三界，这个三乘呢，这是什么有的？是权啊，这个声闻乘、缘觉乘是没有的啊，那都是佛的方便。佛但也一乘法教化一切众生啊，哪里有三乘啊？啊，你甚至是在文中你看的只有三乘，这都是权，啊，都是权。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。如来亦复如是，无有虚妄，没有虚妄。为什么事情？中这个好像是 看起来好像有希望，你给答应给三车，没给三车啊？这是如来的劝教方便，控劝诳小儿，救度于一切啊！只要你不哭就罢了，我就叫你不哭啊，这就控劝诳小儿嘛。三车是没有的，这叫人有没有三车呢？如果有三车，那么释迦牟尼佛这肚子除了三界以外就给了三车，没有的。但是这个权，从这个讲这个法华经就晓得不得实教，是单权不能度一切众生，单实也不能度一切众生，这就这个道理。不是我这个佛要是教化一切众生，不实权，直接以大乘度化众生，这个众生不能度，度不了。怎么能度啊？初说三乘引导众生，然后但以大乘而度脱之。何以故？如来有无量智慧，力悟所谓诸法之大，能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，但不尽能受。这一点，能与一切众生大乘说，不是说是不能啊，能啊，佛是全能的，佛恨不得呢一天就叫你跟佛一样就能成佛，你能不能成佛啊？不行。但不尽能受，但是不尽能受，这个不是不能受，是不尽能受，所以呢，三乘人是全，但是呢，他也得佛法的少份，也得佛法份。为什么呢？他所行的是三百由旬呐，他所行的是菩萨道啊。你就是我们受一个三皈依，受一个五戒，虽然看起来是人天小果，但是毕竟他能够离苦，但毕竟呢，他已经进入佛法分。我不是说，不是这个受一个三皈依，受个三皈依，这个好像是，很简单的，你们很简单呐，他就从这个三皈依呢进到这个佛门了，进入佛门了，无论今后的路有多长多远，他已经上了这个路，他已经上了这个路，这个叫呢不尽能受。你说给他说三皈依的这个人，他我就看看人家说三皈依做个佛子蛮好的，诸那莫作诸上都蛮好的，我得说个三皈依，他就满足了。他说你为什么都这么这点就得少为度啊，你跟他说大乘法他能接受吗？不能接受。跟那个三乘人说大乘法也是这样，你不要以为我们现在你说什么东西都能接受，你再大我都能接受，对不对啊？但人不能跟人比啊，怎么能跟人比呢？舍利弗，一世因缘，当知诸佛方便力故，于一佛乘分别说三。佛法是一乘，佛法是一法，是不二法门。我们要知道，佛法是不二法门。舍与心是不二的。生与死也不是二，也不是不二的。烦恼即是不即是菩提，你这是二十一呀、舍即是空，空即是舍，那是一还是二啊？那就不二法。生死即是涅槃，是不是？苦即是法身，业即是解脱。你看那个有一个弟子请个祖师，他说我业障重啊，你给我解脱，就是拿业障来我给你解脱，那个业都找半都找没有。业就是邪脱啊，烦恼即是不，烦恼菩提是一个是两个呢？说起来是两个，那即是菩提， 那还是两个嘛，那就是不二法门。将来有机会我们讲讲这个维摩经，那就讲专门讲不二法门的啊。下边就到了重诵，重诵呢还不少呢，一直到这个重诵了，这个譬喻品就了了。重诵有两科，一诵律譬，二诵法合。诵律譬之中有两，一诵总譬，二诵别譬。诵总譬之中有四科，第一诵长者，第二诵家宅，第三诵500人，第四诵国旗。国旗，现在是第一，送长者，譬如长者游于大宅，骑着九顾，而复顿毕，堂舍高危，柱根摧朽，梁栋倾斜，击毙推毁。墙壁劈彻，泥土池落，覆山烂坠，川闾查唾，骤涨蛐蛐，杂秽重片。有500人止住其中，耻笑交纠，乌巧纠葛，猿舍腹歇，蜈蚣游眼，首拱百柱，幽离西蜀。毒那虫被叫魂吃走，屎尿臭处不净留意。墙浪蛛虫而寄其上，狐狗狐狼也干，足角惨大惨大，寂灭死尸，骨肉狼藉。尤是青狗近来跛坐，急雷张狂，处处求是，斗争叉扯，爱拆豪匪。骑射恐怖，变状如是，处处皆有魑魅魍魉，夜叉恶鬼，试探人兽。毒虫之属，逐那禽兽，孵乳产生，个个藏富。夜叉近来争取视之，视之既饱，恶心转世。斗争之上，甚可怖畏，就盼叉鬼。蹲踞土坨，或是离地1尺2尺，往返游行，纵意嬉戏。捉狗两度，土令失声，以脚夹精，不苟自落。复有诸鬼气身长大，罗形黑兽，常住其中，华大讷上教父求是。复有诸鬼起焉乳针，复有诸鬼手乳牛头，鹤是人肉，鹤腹弹狗，头发蓬烂，惨害凶险，饥渴所逼，叫唤吃走，夜叉恶鬼逐那鸟兽，寂寂四下，窥看床右，如是逐难，恐畏无量。这一段那个大富长者，有那么一个宅子，就是自己住的那个宅子宅院呢。他这个宅子里向就是这样，大家看看，这个灾难重重，这个第一呢，这就是重诵替这个长者，所以譬如长者。就是佛欲重选此意而说戒也，到这个譬如长者，这个他这个经文呢，跟我这个好像是不太一样啊，不知道你们那经文什么样的？这个经文是 上边是一世因缘，当知诸佛方便力故，于浮成分别说三，是吧？说这里不用说三，底下呢，浮于重宣此意而说戒言，对不对啊？是这样的吧？底下呢就是譬如长者，哦，那他这个文不对的，就是把这个。他把这个屁股长者摆在这个前头来了。长者，这是这个长者的位与号，他的位置是长者，名字也叫个长者。上面讲这个大富长者，他有十德，大富长者有十德。有明心看得，他这个用这个一句呢就包括在内的，要是举一个佛字，我们叫做佛有十号，有无量的这个名号称号，这个长者，这个长者的大者宅，这个宅呢，者呢我们又叫宅呢，大宅了，送这个家宅，这个大宅指什么地方呢？他就说一个大宅，这个大宅就是指我们所住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繁盛同居住啊，这个大宅，其这九故，一个是九，一个是故。这个三界有始没得始啊？没有始啊，你不要以为怎么没得始啊，那我们世界不是有成住坏空吗？三界无始，无得始叫做久啊，由来已久，没得始，这个由来已久多远呢？没得始，这叫个久。既然是故，故就是本有的，固有的，原来有的，不是今天所造的，故称为故，非今所造，故为故。但是这个大宅，就是我指我们这个繁盛同居土的三千大千世界，无常。而复遁地啊，遁地啊，遁地就是卑鄙无常，这个世界苦啊空而复遁地呀，而不是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也不是他方净土啊，这叫做而复舍戒为堂，欲戒为舍。你看我这舍戒，跟着我们的欲戒，欲戒也好，舍戒也好，这个欲戒呢，它是指的。就是人天到了这个虽然能在天上，无论是欲界也好舍界也好，都免不了堕落，都免不了堕落。比方说我正了初禅了，这初禅比欲界高啊，正了初禅，这个初禅尽了怎么办？说我这个初禅定它也有期限的，还得定多少劫，这个定有期限。出了定以后，是不是我除了初禅定以外，我就马上升二禅了？那必然堕， 病人下肚，就是我们人一样啊，如果这人，就是处于人的这个，不是的，就是你这个欲界天，欲界天，就是我生的桃李天，你生了桃李天，桃李天的天报了了，到什么就是天，生了我桃李天了了以后嘛，我就生这个夜幕天嘛，夜幕天的时候生了斗岁，生了斗岁天嘛，不会得的，那要凭你的道理，凭你的道理，所以呢，欲界也好，舍界也好呢，堂舍高危，虽然高，那还是有危的，这个危呢，就是危殆，必须要多。不免堕落。你看那个天人要是这个天报尽的时候呢，无衰相现，还是变驴子呢，那不堕落吗？还是堕落的。柱根摧朽，柱根三界之内，以什么叫个柱根呢？用什么知识在三界里面的众生生活在这个三界之内，就是命根，柱根就是命根，用这个命根支持，这叫做柱啊，常活在这地方吗？他是不是有生老病死呢？这个生老病死就是四象所前，从这个身体来讲有个四象，四象就是生老病死，从我们这个心来讲呢，生住意灭，从这个世界来讲那有成住坏空，这个四象它是不常住的，它是牵流的，这叫做什么呢？这叫做柱根摧朽。这段文呢，你看这个《法华经》譬喻品，说了这么多的，稀奇古怪的这些事儿，什么鸟啦，什么虫子啦，这个什么，牛头啊这些东西啊，就看起来，好像蛮稀奇古怪的。你说这个经是佛说的，佛不会到说这些个无意味之语，给大家说的玩了，引大家稀好奇心呐，都是表法的，我们从这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之下，这个三界的众生在这个凡圣同居组这个无住乐世。这个现象，这个文字还蛮长的，我今天就讲到这儿了，讲到明天再讲。